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4集。成大佬俊。 妍希，快起来接电话。 汪老大看向妍希，妍希拿手遮着眼睛，没有什么精神地开口道： 不接。 汪老大也不管他，直接按了接听，小心翼翼地往旁边走了两步，把手机恭敬地放到耳边，语气放低两度。 啊，大神。 本来漫不经心昏昏欲睡的妍希猛地坐起来，他睁开眼睛，嗓音清冷问： 谁？ 汪老大看着他也不说话，直接把手机转过来对准妍希，通话页面明晃晃的两个字：江山。妍希看了汪老大一眼，连忙接过来电话，然后站起往窗边走了走，压低了声音： 大神。 秦然手机依旧外放，电话接通就随意地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开始吃饭，语气漫不经心的： 怎么这么久啊？ 啊，刚刚在厕所。 妍希面不改色，秦冉不太在意的应着，一口吃完才不紧不慢的开口： 哦，还在 C 室？ 在。 妍希抬眸看向窗外： 怎么了？ 行，我也在这儿，刚好要有个真人秀节目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挑着眉开口道： 要请个嘉宾，你有时间过来吗？ 妍希薄唇微抿，一双漆黑清冷的眸中略显震惊，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。 你在真人秀？ 嗯。 秦冉就嗯了一声，虽然见过面没有几回，但妍希跟秦冉确实认识好几年了。他震惊之后也马上反应过来，他语气沉稳： 几个月？ 秦冉一愣。 几个月？ 妍希理所当然地回道： 你签了几个月？一起签。 秦冉拿着手机把这边定位发过去： 你就两天嘉宾，我也没几天。 妍希有些遗憾： 那好吧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妍希回头，汪老大正拉着行李箱，似乎在收拾东西。妍希将手机收起，浅色的眼眸微敛着： 你干嘛？ 收拾东西。 汪老大抬手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： 飞机还有1小时50分钟，你说你一秒钟都待不下去，我们早点出发。 妍希不信他跟大神的对话汪老大没有听到，这个人他绝对是故意的。外面年轻的小助理敲门进来，探了一个头，看到汪老大已经在收行李了。 汪老大，车已经在酒店楼下了，什么时候出发去机场？ 妍希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。汪老大把行李箱放到一边，嗤笑道： 退票吧。 退票？ 小助理挠挠头发： 你确定严哥水土不服一天都待不了啊？ 汪老大拿着手机出去，低头翻手机上妍希给他发的地址，他准备线路，闻言头也没抬，语气挺淡的说道： 他扶他爸爸。 山城这边，秦冉已经吃完了饭，他刚把吃剩的碗筷装起来，也没有立马走，靠着椅背又在微信里翻到江冬夜的头像，发过去一句话：在捧白天天。江冬夜回得很快： 白天天？ 那就好。看来不是认真的捧啊。这句话没有表情，看不出来秦冉的语气。坐在办公椅上的江冬夜有些坐不住了，他找来秘书询问了情况。秘书一愣： 啊，是您自己上次问我的白天天，下面的人以为你刻意栽培他，还给他挖了个大资源。 把策划表给我。 江冬夜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 秘书又匆匆忙忙回过来一份文件递给江冬叶。江冬叶伸手翻了翻，里面有真人秀的详细内容，还有人设计划，正是在 C 市。看到这些，江冬叶瞬间就想起上午程俊找他的事。所以说，秦冉跟程俊都在 C 市，还在真人秀现场。江冬叶坐回椅子上，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安。他看了秘书一眼， 什么时候能空出来行程去 C 市一趟？ 秘书一愣，他伸手推了一下眼镜，掏出来行程记录翻着。 两天后。 行。 江冬叶微微颔首，指尖敲着桌子。 安排一下，两天后去。 京城，机场。田潇潇就带了个背包，轻装上阵。他站在自助机器边，看着上面的航班，给秦冉拨了个电话。 冉冉，没今天的机票了，我赶过去可能要晚点，你自己先玩。 这会儿已经五点多，正好又逢星期天，去 C 市晚上的两班航班都没有余票了。秦冉等头发干了，就把饭盒装好，然后拿着钥匙开门出去。他换了一件米色的宽松线衣，底下是黑色紧身裤，没有戴帽子，眉眼又轻又冷。听完田潇潇的话，他只问道，温姐去吗？ 来，最近也没什么事儿，房子也没找到。 田潇潇目光在周围扫了扫，找了个自助饮料机，扔了10块钱，拿了一瓶矿泉水。 了解。 秦冉手上拎着食盒，走在青石板路上。你在机场稍等一会儿，10分钟后联系你。秦冉挂断电话，又往前走了5分钟，终于到了路口的小楼。门是半掩着的，秦冉一进去就看到了站在院子中的程木。 哎，秦小姐，你今天这么早结束啊？ 程木过来，立马接过了他手中的食盒，然后伸手关上了院子里的门，朝楼上喊： 俊爷，秦小姐来了。 声音很大，阁楼书房也能听到。程俊看了面前的一行人几眼，慢条斯理地卷了卷袖子，指尖还拢着袖口。 那就明天出发去京城。 这行人都是程家在 C 市势力的管事。看到程俊这么散漫的就决定了，为首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不由开口道： 三少，我们势力人多，根本就转不过来，一天时间不够，关系还没疏通。 中年男人一边说着，一边递上去一份人数还有资源文件。程俊随手接过来，伸手翻了翻，大概也就1-2分钟的时间。 够了，能转过来。 他合上文件，眉眼懒散淡漠又漫不经心的随手扔到桌子上。 3天后早上7点去 C 市千红机场。 三少。 中年男人捏着双手青筋暴起，但还是耐心地提醒道， C 市并不是程家管理的范围，航空更不是管理的范围，资源跟人数转移也要经过航空的检查，疏通各路关系层，要真这么简单就能走，我们也不会上个老爷子派人过来。 程家在 C 市势力不弱，程老爷子想要程军过来，为的就是让他收复这边的势力。这其中各种关卡要疏通，程家本家不来一个能镇场子的，根本镇不住。程俊眉眼看着窗外的方向，似乎看到了人影，眼眸下意识地抬起，嘴边挂着懒散的笑，说： 知道，全部人马在机场集合就行。 也懒得跟这行人多说了，直接下楼，也没有提疏通关卡的事。他离开书房之后，房间里几人面面相觑。 二堂主。 余下的几人看着中年男人，担忧着开口道： 之前听京城关于三少的传言，我是不信，今天一看，哎呀，过些天我们怎么办？ 真大动干戈的把所有东西运到机场？ 到时候别说到机场了，安全通道什么都没有，程俊什么都不管，二堂主能够想象到，到时候恐怕还没有到机场，东西就被航空扣下来了。程家在国内说一不二，可在航空这边还真的得罪不起啊。二堂主揉着眉心，他也是第一次见程俊，眼下程家程老爷子要退休，该是要到站队的时候了。他站在书房沉吟了一下，把这件事含糊地报给了还在京城的程少汉。 回去开始准备吧，争取三天内把东西全都运到机场。 二堂主把桌子上的文件收起来，目光看向窗外。 全运到机场？您不疏通关卡了？ 手下面色大变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太赞同地说道。 到时候被扣押，老爷子那过不去啊。 二堂主没有说话。传言老爷子最喜欢三儿子，若是三儿子一意孤行犯下大错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该劝的他都劝了，不闹出一件大事，他真怕以后程家会落在三少手中。楼下，程俊没有直接下楼，而是到了自己书房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背包，是秦闪的。拿好背包，他才去了院子中的石桌，把秦闪的背包随手搁在桌子上。秦冉手上正端着一杯茶，他一边喝一边拉开背包的拉链。这么快就到了？顾西池不是说还要几天吗？这里面是他的电脑，还有顾西池的药，这药大部分都是给秦灵的。在一边站木桩的程木没敢跟秦冉提，程俊昨天晚上就威胁顾西池，动作不快点，扬言要炸了他的研究室，然后今天下午就到了。程俊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白皙的手指印着茶杯。 还行，我实力速度一向可以。 秦冉把拉链拉上，他手指撑着下巴说，今天京城到 C 市的航班还有吗？ 没有。 程俊看他一眼。喂，秦冉手指撑着下巴，纤长的眼睫微微颤抖，他看着程俊放低声音，真没有啊。程俊轻哼一声， 可能十分钟后就有了吧。 京城机场，田潇潇戴着耳机看电影，背后被人拍了一下，他吓得手机差点掉下来，回头一看，正是温姐。 又在看秦影帝的电影？我说你。 温姐看了他的手机一眼，田潇潇头疼地收起了手机，然后摆手。 哎呦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不要死亡三连问了，姐姐。 让我去 C 市干嘛？ 温姐也就带了一个背包，她一看航班信息， 晚上飞不了，回去吧，明天再说。 田潇潇看了看手机，秦冉的微信刚好发过来，看到内容他一愣。 啊，冉冉说能飞，他好像还帮我们买了票。 我来的时候就查了呀，没有航班。哎， 温姐不信邪地拿出手机一看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住了，因为还真多了一个8:30的航班。至于他跟田潇潇的票，温姐以为田潇潇把两人的信息发给了秦冉，所以他没有注意，只是取好了登机牌，两人不用托运行李，过了安检直接去登机口。偌大的机舱内只有寥寥几人，有种包机的诡异感。起飞后，温姐才问道， 你去 C 市是去找你那个朋友秦冉？ 嗯。 田潇潇随手取出来杂志，也没抬头。温姐点点头，她最近手头也只有田潇潇一个艺人，她戴上了眼罩。 哎，那个女恩拍的怎么样？导演有没有找你约下一部网剧？ 她问起了工作。田潇潇说的随意。 没演。 什么？ 温杰猛地拽下眼罩，他用你疯了的眼神看着田潇潇。 你不会为了去 C 市玩割了剧组吧？ 田潇潇抬眸看温杰一眼。 哎呀，淡定，那个导演我早就想炒了他，一直拖我的戏。 这种事是新人经常能遇到的，人人怕什么？ 温杰淡定不了，意识到飞机上不止两人，还有空乘，他压低了声音。 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还想不想在娱乐圈混了？ 他也是真关心田潇潇。田潇潇手撑着小桌子，有些迷茫。 看情况吧。 哎，算了，你这个万年飞球。 温姐看他这样，也不忍心说他了。 心态不好，正好跟你朋友一起在 C 市好好放松调整一下。 两人到现在一直都以为是去秦冉那玩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